是命中注定，多年之后任何人都无法代替，那些时光是我这一辈子最美好的，那些回忆依然无法忘记，我依然爱你，这是唯一的退路，我依然珍惜时时刻刻的幸福，你每个呼吸每个动作每个表情到最后一定会依然爱你、yeah、 的车流，繁忙的工作，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，在平淡中找寻快乐，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。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，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，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，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十一大放假，优惠提前享！涿州东风日产启辰专营店，9月23日十一超底团购聚会来袭，进店购车即享六重大礼，最高减免4999元购置税，详询0312-366-9210。 今年十一来点不一样，集美家居京城六店全场五折起，购物瓜分100万黄金，玩游戏赢2680元净水器，更多国庆惊喜，详询400-006-5858。 959资讯快报。 目前涿州市正在全力推进城市集中供热管网工程建设，现在工程进展情况如何？涿州电视台记者就换热站工程进行采访。据了解，换热站是集中供热系统中的重要节点工程，能否如期完工将直接影响小区居民供热，希望小区居民和管理部门大力支持热网建设，争取尽早完成施工任务，务必确保广大居民正常供暖。9月23日、24日，涿州市八运会象棋赛在红坤理想湾举行，来自本市的20支代表队的70余名选手参加比赛。据了解，本次比赛采用网上报名的形式，不仅包含了市直机关各部门，更有企业、学校、个人等代表队参加，充分体现了我市运动会项目的全民性。近日，涿州市委宣传部网络安全知识宣讲团先后走进驻涿66382部队和66289部队，为全体官兵详细讲解了什么是网络信息安全，通过真实生动的案例，使部队官兵深入了解了网络安全知识，增强了防范基本技能和信息识别能力，为19大期间网络安全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。近日，涿州市松林店镇召开重点工作部署会，就安全生产、

到某地方，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，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， 我明天我一定不改， 我明天我一定不改， 我就要回到老路上。